各位大家好，系啦，咁啊，新嘅一年2019年，恭祝大家， 恭祝大家猪年行大运，咁大家开开心心嘅同时，亦都记得关心身边嘅小动物啊！ 嗱，我啊恭祝大家咧，财源广进，身体健康，唔好撞邪，唔好撞鬼啦。总之话俾你听，个个想乜就有乜。 我都恭祝大家，嚟紧啊朝气勃勃，招财进宝，身体健康，世界和平，耶 耶！ 恭喜发财，普罗政治学院同 My Video 恭喜大家发财，猪年行好运。 我哋天元简文两位主持人喺几内猪年里边，恭祝大家生意兴隆，龙马精神， 恭喜发财，合家平安，丰衣足食， 财源滚滚来。 喜亥猪年行大运，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大家好，欢迎收睇《鬱文踢爆》。因为我哋新年又休息了一段时间，又因为要准备个 show， 所以就踢爆就都停了两个礼拜了。今天再做翻，每个礼拜我哋都继续系做三次呢个《鬱文踢爆》短评，十零分钟。今天要讲的就是呢个民主派就杯葛中联办的春茗，就不去西环度參加呢個春茗，嗱呢個其實都係行禮如儀，等於特區政府都有啲酒會啊，或者團拜啊，係咪啊？咁甚至乎好多親建制嘅嗰啲民間團體啊，都有呢啲所謂春茗啊、新春團拜啊，係咪啊？咁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是，本嚟就冇乜所謂嘅，因為你喺即係建制入邊，係嘛？咁你好多時都可能因為你自己嘅語言身份，你又要出席呢啲咁嘅場合啊。咁但係我就唔會反對人哋去參加呢啲所謂建制派春茗，甚至你去西環參加春茗，我都冇乜意見，因為基本上你呢班民主派就係奉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你係認同呢個政權嘅，係咪？咁就唔好喺度油抱琵琶半遮面。我哋呢啲咧就反共，甚至係反中。咁我做議員嘅時候，我就一定係看賊不兩立，我就唔會參加呢一啲咁嘅活動嘅，係咪？咁但係大家諗下，喺2010年嘅時候，民主黨即係提出一個所謂改良嘅政改方案啊，簡稱叫區議會方案，當時就是民主黨的中委胡志偉提出的，他是區議員，那時候都未做立法會議員，現在就貴為民主黨的主席了。那這個區議會方案竟然得到共產黨的接受，那也都呢，即是之前幾大巨頭負責政改的幾大巨頭，包括這個何俊仁、劉慧卿、張文光等人，就去中聯辦密室談判，是吧？後來即係先至東窗事發，係嘛？咁啊，係亦都因為中聯辦喺佢個網頁裏邊都登咗張相啦，係咪？包括嗰啲有份即係鼓動佔中嘅陳建文都有份入去中聯辦啦，因為嗰陣時有個組織叫真普聯啊嘛，係咪？咁我哋就搞緊五區公投，佢就出賣五區公投，咁然後就行入中聯辦講數。我講過 N 咁多次啦，聽過我節目嘅人都好清楚，立法會睇過我發言嘅人都好清楚。共產黨所以接受呢一個民主黨嘅區議會方案，第一就因為佢冇抵觸到所謂基本法；第二咧就係佢覺得呢一個所謂政改方案咧，增加呢個功能組別議席五席，增加呢、這個直選議席五席係無關宏旨，係嘛？因為嗰個所謂功能組別，雖然是全香港市民投票，但是他經過篩選的嘛，是不是？所以投票的結果，最多是你民主派拿三席。而事實上，有了這個區議會方案之後，立法會增加十個議席，五個功能組別議席，五個直選議席。喂，你功能組別的議席你多了一席可能，但是呢，這個直選議席你少了兩三席，是不是？ 當年就是因為出賣五區公投，出賣香港人，走入去跟共匪談判，這個就已經成為民主黨最大的污點，到今日都未必甩到。你搏命講多一千次我收共產黨錢來搞你，都沒有人會信你。全香港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人是很清楚你是民主黨買香港，是嗎？清楚的嘛。好了，當年就通匪、出賣港人，現在人家春命請你就在扮曬嘢，這個即是泛民泛合會的召集人，即所謂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就說呢，他收到這個中聯辦的請柬，但是大部分的民主派議員都不會出席的了，他也都聽不到有民主派會議員會參加，是吧？那麼問他不出席的原因，他就說、部分的人表明的表明了個原因的啦，唔去就咁就呢個原因可能都唔係等於要杯葛中聯辦嘅，係咪？啊，我唔得閒啊，或者我出咗門啊，咁都係原因啦。咁但係毛孟靜就講咗一句，就話佢哋最大嘅考慮咧就係中聯辦就違反基本法22条，口頭上同行動咧都有干預香港事務，擔心出席春茗團拜就會給予錯誤嘅信息，令到公眾咧就以為民主派認可中聯辦嘅功能啦。呢句説話好有問題，我稍微簡單啲分析一下。毛孟靜話中聯辦違反基本法22条，係嘛？咁啊，無論口頭同埋行動上都有干預香港嘅事務啦。呢個已經係常識嚟嘅，但係佢違反基本法又如何啫？佢違反基本法22条係你講啫嘛，或者我哋呢啲認為佢違反基本法22条嘅，就是、我哋從政治嘅角度嚟，即係譴責呢啲學即係中聯辦咁解啫。但係又關中聯辦咩事咧？喂，佢係中國共產黨香港委員會啊，其實中聯辦即係等於咁。喂，正式嗰個名稱就叫做中香。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够唔够长先？系嘛？你如果即系吓唔够气嘅人，或者有气喘，你读唔晒成个名嘅，再读一次，你都可能唔容易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事處，你同我數29几个字，大佬26个字啊，所以咪簡稱中聯辦咯。咁啊，基本法22条就話中央啊，即係呢個中喺中國入邊啊，即係各省市啊，中央政府係嘛，或者駐港嘅中央機構，全部都唔可以干預香港嘅事務。咁呢個22条講啊。咁但係佢話嗰啲唔係干預喎，佢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佢同各方面嘅人聯絡，所以你睇中聯辦成個組織，佢有個聯絡部嘅喎，有宣傳部喎，有文體部喎，有組織部喎，有呢、這個即係、地區工作部喎，大佬係咪？咁啊，九龍工作部、香港工作部、新界工作部，全部都係做選舉工作嘅，你知唔知啊？係咪？中聯辦喺度牙手牙腳係嘛？做太上皇呢、這個係一個客觀嘅現實嚟嘅 ，OK 係嘛？咁呢個已經存在已久啦，唔係今時今日先至出現啊嘛。咁點解舊年你哋有人去參加春茗啊？前年有人去參加春茗啊？點解今年就要用呢個理由話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所以你就杯葛中聯辦呢個春茗啊？咁舊年佢冇杯葛香，冇干預香港，前年冇干預香港，係嘛？你所有有份參加呢一個中聯辦春茗嗰啲民主派議員，當年去參加都唔認為佢有干預香港，係咪咁解咧？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即係毛孟靜講嘢嘅缺乏邏輯嘅第一個理由。第二個咧就係話，會令公眾以為民主派議員咧認可中聯辦功能。如果你唔認可中聯辦功能，當年你又唔會入咗中聯辦同佢密室談判啦。係咪九唔搭八咧？咁嘅講法，咪呢啲即係什麼都有，就是無恥，係咪？你唔敢旗幟鮮明去反共，你唔敢旗幟鮮明要同中聯辦對着幹，係咪？淨係識有時行去佢門口揚下塊旗，嗌下口號，係咪？但是人們不會忘記2010年，你民主黨民主派最大的政黨出賣香港人，出賣五區公投， 進入中聯辦和共匪密室談判，拖慢了香港的民主步伐，咁簡單啫嘛，係咪？所以今時今日喺度整色整水，我都要喺呢度揭穿呢班民主派，即係個理由係好牽強，同埋呢個係一個謬誤。你以為用呢個作為一個政治上邊嘅一個訴求，甚至乎即係嚇想洗底，我諗都唔容易，因為大家對你民主派已經死咗心了。